四点整，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赛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单板障碍追逐滑雪运动员尹婷玉。尹婷玉是目前咱们国家女子单板障碍追逐运动员当中的佼佼者，相比于人高马大的欧美选手，尹婷玉要瘦小得多。那她是如何在国家队当中脱颖而出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给出答案。 大家好，我是单板障碍追逐滑雪运动员尹婷玉。所有参加世界杯的女生里，找不出来第二个比我更瘦的，就是力量方面的，就是我太瘦了，我这个小胳膊小腿儿，就是一摔之后它就会疼，就是没怎么摔，然后它就特别疼。我1.76米，然后大概是50-58.9吧，我现在就做梦都想我的体能也就是飞速进展那种。哎呀，我太想了，我的天，所有都影响，从头到尾都需要这个体能，就是需要力量。比如说拉门，就是出发就是手拉门出去嘛，你这个力量好就很厉害，而且你就是力量好了，自然而然你整个人就会就是做有些动作做起来就会可能就很协调或者说很简单的那种感觉。哎，对，就他们都觉得就我这种小胳膊小腿是怎么进国家队的吧？就心理老师嘛，有时候老跟他聊天，他就说，但我有时候都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小胳膊小腿啊，你还能滑得那么快。他这个有很多弯道嘛，就是过弯的那种，然后当你四个人一起滑的时候，你不能把里道让给人家，你要在里面滑，你把里道让给人家，人家就会超你。然后我们那个外教就说我，他说我的好处就是太懒了，就是懒的就是去找那个最近的线路滑，想快点滑下去的那种感觉，就这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优点，懒。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三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和晚间的8点，利用2-3分钟的时间，由冬奥项目运动员为我们简单明了地介绍冬奥知识。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